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28集，玻璃小屋里，唐默和傅文铎并不知道外面发生的情况。在拿到试卷前，唐默还心存侥幸，黑塔应该不至于给他们这么高的难度，这份试卷或许他和傅文铎能做得出来。但是拿到试卷后，唐默看到第一题先是一喜，再看到第二题他突然愣住。地底人王国第9614届公务员考核卷第一题，1加2加3加4一直加99等于几，请计算。第二题，如果公主出去散步时碰到了一个穿着青蛙衣服的地底人，他第一句会说什么？ A 你这个丑陋的跳蚤， B 你这个丑陋的青蛙， C你这个丑陋的家伙， D 你这个丑陋的小饼干。这他妈谁知道公主会说什么呀？再说了，为什么公务员考试还要考这种奇葩东西？继续往下看，题目更加奇葩。唐默转头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朝他摇摇头，开心问答的题目比这个简单。可不是，比这个简单100倍。唐默一边尽可能地把试卷上自己能回答的问题写上答案，一边悄悄地观察外界。他发现有怪物开始帮侏儒收缴物品，唐默觉察到一丝不对，他挑挑眉。很快他发现那些怪物已经要把物品都收集结束了。收集物品，举报偷渡者，玻璃小屋外的世界可比屋内热闹很多。唐默的目光在所有怪物身上扫过，很明显他不可能发现陈珊珊，然而他看着那些怪物举报同伴的模样，嘴角慢慢勾起。珊珊干得不错。傅文铎停下手中的笔，凝视着外面的情况。过了片刻，他低声说， 原本我想如果我们写不了这个试卷，只剩下一个通关方法，那只侏儒把所有怪物的随身物品都收集了堆积在那里。 傅文铎用手一指，指着墙角， 大概有700-800样东西，你和我的鸡窝现在各可以收纳10样东西，除此以外用窗帘，我们应该能把那些东西全部带走，毕竟能偷渡的东西一般不会太大。不过做完这件事后，我们的身份就暴露了，地底人和怪物都是我们的敌人，还有怪物二队的两个玩家，如何冲出重围，这个游戏考验的是我们的武力。 唐默笑道， 那现在呢？ 傅文铎说， 现在至少我们已经知道哪些是偷渡物，哪些是正常物品，要带走的东西少很多，或许珊珊还能帮我们发现哪个赃物是具有唯一性的，只要拿走它我们就赢了。 唐默想了想， 就这样？难道我们一定要暴露身份？ 傅文铎漆黑的眼睛盯着唐默，嘴角翘了翘， 这就要看那个小姑娘能带给我们多少惊喜了。 是的，从头到尾对唐默和傅文铎而言，这个支线任务的通关一共有两种。第一，他们强行使用武力将怪物们的随身物品全部带走，侏儒长官会做出收缴怪物物品全部整理到一处的行为，也算是黑塔给唐默、傅文铎最后的帮助，使他们有可能抢走所有物品。然而这太考验他们的武力，要在怪物和地底人的重重包围中逃出升天，还要警惕随时可能攻击的怪物二队的玩家，那两个玩家的实力可不弱，哪怕单打独斗唐默都不敢肯定稳胜对方。而第二种就是怪物一队玩家的任务了， 协助海关找到赃物。黑塔对找到的定义十分模糊，到底什么算找到？看到就算找到，还是要拿在手里才能算找到？唐默推测，更有可能是后者，他们要从怪物二队的手中夺走赃物。陈珊珊要做的事其实不一定很难，他只是在攻略黑塔三层，或许他什么都不用做，只用帮着注意一下怪物群的动向，也算是协助了，能通关这个支线任务。但他做了更多的事。一个地底人官员是不可能发现所有被怪物藏着的赃物的，只有利益能让人动心。所以他煽动一个看上去比较聪明的黑塔怪物，让他召集更多人，一个个的搜查怪物，将所有可能藏起来的赃物都搜刮干净。找到赃物就可以获得一份悬赏，最高可获得一枚国王的金币，谁都会动心。而现在小姑娘能做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救出唐默和傅文铎。嘈杂的海关木屋内，一只黄毛狐狸大摇大摆地走到两只狼面前。起初看到对方是狼，狐狸还有点害怕，但随即他便狐假虎威起来。 喂，快把东西交出来，劝你们不要私自偷藏东西，我可不是那些没用的地底人，看不出你们把东西藏在腰带、牙齿、脚底板里，赶紧交出来。 这只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收缴物品的过程。黄狐狸洋洋得意地挺着下巴，他的面前穿着黄色马甲的狼眯起眼睛，冷冷地盯着他。黄狐狸瑟缩一下，不敢太过嚣张。皮特面无表情地看着这只狐狸，似乎想看他到底是不是玩家。过了几秒，他勾起嘴角，在狐狸的眼中，他便是咧开了那张血盆大口。 我们确实又想偷渡东西。 狐狸一愣，没想到这狼竟然这么配合。然而下一秒，皮特便说， 你代替那个侏儒收东西，一定要给他钱的吧。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，皮特早就发现这些怪物以狐狸为头领，之所以帮着地底人搜刮怪物同胞，是为了举报偷渡者，获得悬赏奖金。 那个地底人看上去就很贪婪，你要和他合作，一定会大出血。 金发外国人冷笑着说出一个数字。 哼，是六分还是五五分？ 狐狸惊讶于这只狼的聪明，他眼珠子一转， 你想说什么？ 不用回答，这已经默认了。皮特从袖子里取出一个酒瓶。 我要偷渡的是这个。 黄狐狸哈哈一笑， 酒水烟类的关税可高得吓人，尤其你竟然敢偷渡香蕉酒馆的香蕉酒，这东西贵极了，难怪你要偷渡。 说着，狐狸佯装高声举报的模样，动作却极慢，并没立即开口。皮特哪里不知道他想做什么，他心里说， 哼，黑塔怪物居然也跟地球上的那些蠢货一样贪婪自私。 刚才和其他怪物聊天时，皮特知道这瓶酒的大概价格，他懒洋洋地说， 这瓶酒大概值十个银币，偷渡它要交五个银币，我现在给你三个银币，你就当什么都没看见。 狐狸斥责道， 我是这样的怪物，我们狐狸都是诚实守信的好人，而且搜完东西后，那个地底人会来给你们搜身。 皮特冷哼， 哼，你放心，我瞒得过去，地底人都是瞎子，不是吗？ 狐狸还没吭声，皮特冷笑道， 哼，四个银币。 狐狸怪物说， 好。 狐狸美滋滋地拿着四个银币离开，又去搜刮下一个怪物。皮特的目光始终没从他的身上离开过，一道男声从他的身旁响起， 那只狐狸 到底是不是怪物一队的那家伙。皮特舔了舔牙齿，露出一个嗜血的笑容。 你猜？ 不大像。弟弟人的智商一般都不大行，我参加过那么多黑塔游戏，越高级的 BOSS 智商越高，也可以说是智能越高，越低级的 BOSS 越蠢，怪物的平均智商比弟弟人还低。大卫突然明白了， 你的意思是，那只狐狸太聪明了，那他就是玩家呀。 是，他太聪明了，但他并不是那个玩家，他是只狐狸，比其他怪物聪明一点也很正常。但如果他真的是那个混账，他就不会接纳我的建议，他会举报我，将我的物品收缴上去。现在，我的物品不在赃物里，海关队的玩家根本没法找到。 顿了顿，皮特不怀好意地笑道：“ 怪物一队的家伙会这么蠢吗？他很聪明，但也就只有一点小聪明。别让我抓到他，我会把他弄成碎片。” 皮特猜得没错，陈珊珊站在堆积成山的赃物堆里，仔细寻找具有唯一性的东西。然而他看了许久，每样东西都至少成双成对，没有任何东西是单独存在的。小姑娘抱着棒棒糖，一边舔着，一边神色平静地看着。过了片刻，她看到狐狸和其他怪物都聚集过来，准备向侏儒官员交差。怪物们正在核对自己搜到的东西，顺便拿出一点铜币银币塞给狐狸，感谢他拉自己进队。然而正在此时，一道微弱的女声响起： 有人私下收了钱，没把赃物送过来吗？ 怪物们一愣，黄狐狸身体一僵： 兔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是这种怪物？ 怪物们这才反应过来： 啊，还有这种办法？ 确实，大部分怪物是想不到这一招的，除非达到狼外婆那个等级才会聪明一点。黑塔怪物大多单纯天真，他们喜欢吃人类、弟弟人，却十分愚蠢，不懂变通。如果他们搜刮的对象真的是怪物，那些怪物只会傻乎乎地被举报，根本不会想着去贿赂他们。能想到这一点并大胆去实施的只有玩家。黄狐狸可不打算把自己收受贿赂的事情暴露出来，他义正言辞地斥责陈珊珊。陈珊珊瞧着他这番模样，已经猜到他就是收了怪物二队的贿赂。看着黄狐狸，陈珊珊说： 我不是想责怪谁，大家都是赚钱。谢谢狐狸，你也帮我赚了一点钱。 明明一开始是陈珊珊提出的建议，他却把功劳全给了狐狸，大家感激的也是狐狸，把钱全给了他。狐狸有点心虚，陈珊珊继续说： 不过如果真的有这种事，我还有个想法，想请那个人把贿赂的怪物说出来。不要这样看我，我非常讨厌这种行为。我住在近邻大草原的时候，就是老鹰婆婆贿赂了我的族长，害得我外出觅食的时候差点被吃掉。但我让那个家伙说出来，只是为了让他赚更多的钱。 狐狸一听这话，眯起眼睛： 你什么意思？ 既然有人会贿赂，说明他想偷渡的东西非常重要，他不想交上去被那些该死的地底人发现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